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树下边好似有咩巨大嘅动物要破土出嚟啦，将成棵千年老树连根带树都顶咗起身。天上嘅雷声更加猛烈，地面裂开嘅窿度冒出咗丝丝嘅黑烟，黑云、黑烟、地裂组成咗一个以老树为中心嘅漩涡，将我哋团团围住。纠缠埋一齐嘅老榕树，由于树里头全部都是大大细细的树窿，平时里面呢全部都被玉冠道生出来的红色玉线塞满晒，家阵就冇咗依托了。再加上树冠被私营运输机砸冧了一小部分，造成头重脚轻，被地下的庞然大物一拱就向侧面倾倒落地了。树里头被我用冲锋枪打烂咗嘅嗰隻玉冠亦跌埋落地，玉冠里头嘅血液已经流晒出嚟，里面剩返嗰个赤身裸体嘅白须老坑条尸，仲有剥咗皮寄生响官主身上嘅虫蟒，呢一人一蟒嘅尸体完全纠结埋一齐，从毁坏嘅玉冠里头碌咗出嚟，仲唔到三秒钟嘅时间啫，两条尸就变成咗一堆焦黑干枯嘅木炭。好在依家周围冇风啫，如果唔系一阵微风就有可能将呢两具严重氧化嘅人尸同埋蟒尸吹成一片黑色嘅粉末啦。我哋都唔知道下边究竟会走啲咩出嚟，都向后褪咗几步。我拉开枪山，枪口对准树根嗰边，諗住唔理佢走啲咩出嚟呀，先肥佢一轮再讲。肥仔呢就从背囊里头攞出嗰个丙烷喷射器，想嚟出火烧连营嘅好戏。但係旁边嘅杨雪莉就用手揿低我支枪讲，唔使心急，我睇呢好似係个石头雕像嚟㗎，睇清楚再算。只见老榕树嘅根茎慢慢咁从泥度甩咗出嚟。呢两棵树嘅树冠咁大，响呢个森林里头已经系好罕见㗎喇。生响地下嘅根茎呢就更加大过树冠三倍有多。呢啲根蔓树茎全部都响泥度甩出嚟。可以想象咁系几咁大嘅动静啊。地面就好似擘开咗个黑妈妈个大嘴咁。突然间天地抖动，阴云更加厚，压得更加低。滚滚嘅黑云正压响丛林嘅上方，耳里头呢只系听到一阵零零淋淋嘅雷声。随住老树嘅倒塌，响泥度升起身一隻巨大嘅石头跛蚁，身度孭住一截短臂。我哋三个咁大个人都未见过咁大嘅跛蚁，粗略估计咗下可能有几千斤重。原来跛蚁都系包响老榕树啲根度嘅，睇嚟呢佢系俾人砸响树下边嘅。呢隻跛蚁恶起个头，龟尾卷曲，四隻脚踩住地，呈现匍匐爬行嘅姿势。拱起嘅龟甲上面系云座，短臂呢就放响云座嘅上面。只见一股黑气从跛蚁身下边冒出嚟，直冲上天，半日先至散。慢慢嘅，天上嘅乌云亦都散埋啦。家阵四周围嘅空气仲弥漫住雷暴过后臭氧嘅味道。我哋喺远顶度睇住，直到地面彻底恢复咗平静啦，确认唔会有危险，我哋咁先至夠胆行近睇下。肥仔系奇怪咁问啦：老虎啊，哇咁大隻跛蚁啊，之前我哋两个串连到泰安代庙嗰阵都未见过咁大隻嘅。几千年前嘅古物拉返去呢就虽然系嘥力啲，但系呢件嘢都算系件宝贝啊。我笑住讲啦：你条友仔啊， 我发现你啲审美观呢真係有啲似德国嘅纳粹㗎、啊。只要系大件嘢就话系好㗎喇。咁大件嘢就算你整返去呀、啊、亦都唔会有人愿意买啦。边度有人家有咁大嘅地方放得落佢呀？肥仔不以为然咁讲啦。 啊，你真系唔了解依家嘅经济形势呀、啊。往你啲祖先呀、啊、仲话系大户人家喎、啊。我睇你阿爷嗰一辈呀、啊、都系个未见过世面嘅乡下佬呀、啊。依家呢个世界虽然仲有三分之二嘅劳苦大众系未解放。啊，但毕竟呢都仲有三分之一系有钱人呀嘛。人哋啲有钱佬呀、啊、屋多到呀、啊、住唔晒。搵一千几百平方放呢隻咁嘅嘢呀真系湿湿碎啦。啊，唔信你睇下靓女总裁啦。佢喺加利福尼亚嘅屋企呀有几大呀、啊、讲出嚟呀、啊、吓鬼死你呀、啊。我哋国家所有兵团嘅高级干部住房加起身呀、啊、都冇佢哋屋企后院咁大呀、啊。我大吃一惊，连忙问杨雪莉，哇，系咪真㗎？我听起身你间屋真系巴闭啦。按照肥仔咁讲呀，第三次世界大战响你哋屋企后院打，睇怕都够地方啦。肥仔唔等杨雪莉答我，就抢住讲啦。唉，咁仲有假嘅咩？佢哋屋企嘅阿爷，阿爷嘅阿爷啊，唉，都唔知几多代之前呢就开始玩名气啦。赌过嘅大豆啊，冇一千都有八百啦，顺手摸几件啊，都够第三世界国家嘅人民奋斗半年呢。啊，老虎啊，你正一系个番薯佬啊，你冇听大金牙嗰个口水佬讲咩？币危呢系专门有人收藏嘅。唔系有句俗话咩？摸摸币危头，黄金啊逐个执；摸摸币危尾，活到啊八十九。是最老礼嘅嘢嚟㗎，屋企里头摆返隻呀，好快就会发到猪头饼咁㗎喇。我忍唔住笑住话啦，唉，你真係好听唔听，听大金牙条友吹水嘅。头先你噏嗰段呀，係我去年帮佢作㗎。咪讲话摸币危啦，摸鸡毛都系呢两句㗎啫。呢啲系专门用嚟困嗰啲鬼佬嘅，啊你咁都好信嘅？如果系咁啊，你都唔使同我条长路远咁辛苦走嚟赌斗啦。日日去摸下币危头，跟住出门转个弯，挛低条腰就有金汁啦，咁咪仲过瘾。肥仔俾我咁一窒，跟住就闹啦 ，El Ram 啊！我就话老金呢几句嘢点解咁鬼拗口嘅呢，搞咗半日原来系你作㗎。唉，冇文化作嗰啲嘢呢水平就系低。杨雪莉唔理我同肥仔向一边放葫芦，淨系仔仔细细咁睇住石头嘅大跛蚁。佢想睇下究竟系点从树底度捐咗出嚟嘅。睇咗几次之后对我同肥仔讲啦。哎呀，你哋两个咪鬼死争啦。呢件嘢根本就唔系跛蚁，而系个样同跛蚁好似嘅焦土。肥仔听到一头雾水就问啦。啊，咩话？椒盐鸡块我啊听得多食得多。焦土呢味嘢唔知系边间餐馆嘅出品呢？我对焦土嘅嘢反而就知道一啲。但系呢个唔系孭住石碑嘅跛蚁咩？于是我对杨雪莉讲啦。我呢个人呢有个习惯。响肥仔呢一种无知嘅人面前呢点都谦虚唔到㗎啦。对于呢啲嘢呢我实在系太熟啦。嗱，据我所知，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呢，跛蚁焦土就各为其一啦。跛蚁呢是老大，另外呢排行第二到第九的分别就是 痴敏、蒲佬、跛岸、饕餮、趴腹、挨债、孙蚁，而排第九嘅呢，就是呢个焦徒啦，亦即系最细嗰个。焦徒呢系用嚟守门口嘅。我觉得呢隻石兽呢应该系生得好似老龟嘅蔽蚁喎。杨雪莉岌咗下头就讲啦。冇错啊，呢隻石兽嘅外形呢确实系有啲似系孭住石碑嘅蔽蚁。但系你睇佢成个石首都系圆雕手法整嘅。龟甲纹路清晰，但系唯独四隻爪系尖嘅。似是锋利的武器，口里头全部都是锋利的牙齿，这些呢都跟焦徒的特征很吻合。只不过呢可能是由于古田国地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不同，搞到这只焦徒呢跟中原地区的有很大的不同。杨雪莉讲完，拿出孙教授拍的相给我们看，相里头是献王拜祭天地的六首，其中有隻同呢个石头焦徒好似。我仔细咁对照咗下，果然呢隻焦徒嘅头顶都有个眼形圆球，只不过呢係头先俾散落嘅树根遮住冇睇到啫。杨雪莉就接住讲啦。 古书中记载焦徒好蔽，多数係用嚟镇宅辟邪嘅。我之所以推测佢是焦徒，最重要的原因是佢背上的短碑。这一块不是普通的石碑，有可能是献王墓的灵谱。这个焦徒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镇压王墓附近的邪气。在王墓完工之后埋了在外边，就好像现在起楼时候的奠基仪式。 我们三个都擒上石兽后背的龟甲上面，用散兵刀轻轻地刮走灵谱上面的礼。上面刻的文字和图案就一滴一滴地露了出来了。看来果然好像杨雪莉推断的那样。到了这个时候，我和肥仔不服都不得了。今天呢就失了头威，唯有日后找机会攞回个美彩了。杨雪莉用相机将刻响石碑上面的灵谱全部都影晒落嚟，好日后用嚟做托片。灵谱上面的信息好多，多到有啲出乎意料。里面详尽咁讲述咗献王墓建造嘅过程，甚至培灵部分都有技术。不过用嘅文具就深奥难明，有啲字呢佢系识得我，我唔识得佢。只好等杨雪莉嚟翻译。我哋三个一齐逐字逐句咁认真睇落去。灵谱首先讲嘅系古田国，系秦始皇下设嘅三个郡。秦末楚汉并起，天下动荡，呢三个郡嘅首领就采取咗闭关嘅政策，封锁咗同北方嘅交通来往，自立成国。后嚟汉朝得咗天下，从立国开始就不断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汉朝的政权呢就忙于应对匈奴，一直呢就冇理到古田国。到了古田国的末期，北方汉帝国对古田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国运就逐渐衰落了。汉武帝呢向田王索要上古神物无尘珠。古田国内为此产生了好大的分歧。献王带着真正的无尘珠出走，翻山涉水走到田西的崇山峻岭。田王没计了，唯有用一枚影珠进贡给汉武帝。杨雪莉看到这里面都流露出激动的表情讲了。 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终于搞清楚了。因为埋葬汉武帝的谋陵被农民起义军挖开了。靓嘅陪葬品都俾人攞晒，无尘珠从此就流落民间。呢一段历史同献王墓嘅时间对唔上。原嚟茂陵里头嗰粒系假嘅，只系粒冒充嘅影珠。 陪陵接落嚟系咁记录嘅。无尘珠系地母所化嘅凤凰， 自商周时代开始，世人就认为可以通过这一件神器修炼成仙，有脱胎换骨的神效。但是呢，需要在特定的地点才能够发挥到它的作用。周文王曾经将这些内容详细地记录在天书里头。不过这些机密呢，始终都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头。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梦想他们可以成仙得道，长生不老，坐享万年的江山，所以都竭尽全力地去破解毛尘珠的秘密。秦朝末年，这件神物流落到了田南，献王就是因为不舍得这件毛尘珠，所以才远走他方，准备入山找个地方修炼成仙。而献王揀的墓穴，就是一个在风水术士眼里头好像神仙洞府咁的宝穴。献王墓前后一共起了27年，参与修建的人始终维持在10万左右。除了奴隶之外，还有很多当地的彝人，几乎出动了全国的劳动力。我睇到呢度呢，都擘大个口就得个窿。原来献王呢一世人乜都冇做，全部嘅精力都用嚟起佢嘅陵墓。佢想喺死咗之后，喺水龙运度施解成仙。呢啲嘢呢，多多少少都会令人难以置信。毛尘珠嘅相关传说，我哋已经知道咗唔少，但係至今都冇確切嘅内容。至于献王死咗之后有冇成到仙呢？灵谱上就冇记载啦。呢件事呢，恐怕仲要等我哋摸入献王墓之后先至知啦。然而灵谱上边只系记录咗修建献王墓嘅经过，至于对古墓地宫、王墓嘅规模、式样同墓道入口之类嘅情况，就只字全无啦。其次记录嘅呢，就系陪陵嘅情况啦。除了殉葬坑、陪葬坑等等外围设施之外，真正的陪陵呢，就剩得一位主祭司。献王入殓之后，在深谷度找了两棵可以改风水格局的老榕树，先将镇灵圃埋入地下边，老榕树呢就种在灵圃的上面，然后捉条食人蛹大的巨蟒。这一种蟒呢，在灵圃度是被描述为青龙，极其凶恶残暴的，是遮龙山一带才有的猛兽。巨蟒食够了人蛹之后，就会进入昏睡状态。这个时候呢，先来喐手剥了蟒的皮，和大祭司一起活住装入玉棺里头。蟒肉、人体、梁木棺底加埋棵老树，就会逐渐生埋一起。肉体呢，就可以长久维持唔腐烂。由于依家个玉棺烂咗，风水格局就破咗啦。压制喺地下几千年嘅地气就宣泄咗出嚟。雷暴黑云都系地脉产生变化嘅表现。同时将埋喺树底嘅镇灵圃都拱埋出嚟。最后镇灵圃上面仲有啲歌功颂德嘅描写，都冇咩作用㗎喇。肥仔见冇记载献王墓道有咩奇珍嘅陪葬品，觉得係有啲失望。而喺我睇嚟，呢啲信息已经足够等我哋顺利咁揾到目标喇。既然知道咗呢度嘅风水格局，就算揾唔到蛇河，淨係用罗盘嚟定位，亦都可以揾到献王个斗喇。我见到后面啲嘢都冇咩值得睇啦，就执埋啲嘢。我哋连续一日一夜冇瞓，人困马乏。今日呢争取早啲揾到溪谷嘅入口，之后呢好好地休整一下。杨处理见我同肥仔准备执嘢走人，佢就话啦：咪咁心急，镇灵圃后面仲写住啲嘢，我哋再睇睇，唔好遗留咗啲咩信息啊！我只好转到镇灵圃后面，睇下仲有咩内容。杨雪莉已经将上面嘅泥刮干净，我哋控埋去一睇，都惊奇到出唔到声啊！我哋见到啲乜呢？咁就留返我下次 再讲俾大家知。